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75回，有如坐牢一般在库房里住了3天，伤口虽然已经结痂，季温瑜仍觉得浑身无力，不过这状态比他油尽灯枯时的身体要好许多，他已经很满意了。多少帝王求长生而不得，他却能够拥有死而复生重新来过的机缘，实在是千古难遇之幸事。季温瑜的衣襟里藏着一本记录了江南各府要员数年来行贿受贿的账册，证据确凿，足以将半边江山掀个翻天地覆，对宁王麾下最强大的一脉势力重新洗牌。他还记得前势力这个时候，他虽然明面上依附于太子，背地里却一直不甘心，想要凭自己的本事做出一番丰功伟绩，让父皇看到他的存在。因此他潜伏在江南半年之久，以命相搏，又不顾虚弱的身体，披星戴月策马赶回长安，无比紧张地将账册献到父皇面前，期待能获得他的另眼相待，或者哪怕只有一句夸奖也好。可父皇只是神色冷淡地翻了2页，便将账册摔到他身上，厉声喝问： 哼，孽子，你罗织这样的罪名，妄图喷污景儿，居心何在？ 原来他的父皇早就瞎了眼盲了心，刚愎自用，偏听偏信。季温瑜被驱逐到殿外，在滴水成冰的寒冷天气里跪了整整6个时辰，期间品阶大小不等的官员来往穿梭，对他议论纷纷，指指点点。那个名义上的妹妹乐安公主穿着火红的旗装，手里拿着小马鞭，兴冲冲地跑过来找父皇撒娇，瞥见他跪在地上，恶劣地扬起鞭子往他胸口狠狠甩了一鞭。他本来就处于强弩之末，生生受了这一鞭，立刻皮开肉绽，匍匐在地。乐安咯咯笑出声来，语气轻快： 啊，六哥，对不住啊，我不太会使鞭子，一时失了手。 他平时甚少唤他六哥，总是随宁王一起叫他杂种、野种之类的，这会儿这么称呼充满了讽刺的意味。后来又是太子赶来救了他，陪他一起跪下求情，更有一众老臣帮太子说话，父皇这才恩准他回去。前世里季温瑜登基之后，先是将丽贵妃做成人质，丢在最肮脏的茅厕里，无论太监或宫女，凡有在他身上溺尿屙屎者，便可去进士房领1两银子。至于乐安，他笑着命人将他捆在木桩上，亲自动手用沾了盐水的鞭子把那张花容月貌的脸抽得血肉模糊，紧接着把他扔到贩夫走卒都嫖得起的下等窑子里，一次只收1文钱。宁王是他名义上的兄长，不好撕得太难看，季温瑜便叫太监们压着他，白天观赏母妃伺候宫人排泄的奇观，晚上便坐在亲妹妹身旁，手里举着个托盘收钱，口中还要感谢那些愿意光顾他妹妹生意的客人，直到收购满满一盒子铜钱才能回去休息。如是不出半个月，宁王便疯了个彻底。从不堪的回忆中抽身，季温瑜将账册放在阳光底下，一页一页地晒干，不打算再做前世一样的蠢事。他就在这条船上好好养伤，闲来无事逗逗美人，待回到长安之后，便把这证据呈给太子做大礼，请他为自己做主，早日将谢之真娶进府里。至于太子拿了这证据，是忍气吞声也好，与宁王斗得你死我活也罢，都与他不相干了。是夜，月明星稀，水面上起了一层薄雾，如梦似幻。季温瑜坐在暗色的布匹中，身上依然是黑漆漆一身夜行衣，长发简单竖起，几缕碎发垂在额前脸侧， 脸色苍白，显出些许憔悴，却越发衬得眉目深邃，气质清贵。谢之真打开铜锁，站在门边不肯进来，将食盒和包裹轻轻地放在地上，客气地说： 温公此刻好些了。 他穿着一身月白色的衣裙，披着一件白狐裘，干干净净，不染凡尘，令人生出可望而不可及的渺远感。季文宇咳嗽了几声，哑然道： 好多了，有老姑娘费心。还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 我姓谢。 他却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闺名。 姑娘进来说话吧，我没什么力气，站不起来，劳烦姑娘将食水送得近一些。 谢之真犹豫片刻，借理衣裙的动作摸了摸狐裘内侧藏着的镂空圆球，那是弟弟赠予他的暗器之一，只要拨动机簧，便会瞬间急射出12枚银针，针尖脆有毒药，虽不足以致人死命，却可令对方浑身麻痹，动弹不得。他定了定心神，徐徐走近，对季文瑜道： 包裹里有伤药和换洗衣物，盒子里是干粮和水，我3日以后再来看你。 季文瑜记得他做的一手好女工，缝制的衣衫配色雅致，极为合身，闻言便有些欢喜，将包裹打开道： 姑娘不必如此辛苦，仔细伤了眼睛。 说到这儿，他的话音忽然顿住，有些诧异地看着伤药底下躺着的白色孝衣和灰褐色长服。那长服虽然不算劣等，但也绝不出色，一看就知道是管事之流所穿的成衣。 这 他抬头看向谢之真柔美的脸，一时有些适应不了待遇上的巨大落差。谢之真不明白他为何做此反应，却好脾气地解释道： 温公子不是说父亲不幸丧命于山贼之手吗？我想着你正值热孝，便自作主张帮你做了件孝衣。至于这衣服，是我舅舅为几位管事发放的冬装，恰好多了这么一套，我便悄悄取了过来。 季温于心里很有些不是滋味，却快速调整好表情，温言笑道： 哦，姑娘实在体贴入微，倒叫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虽说他从来没拿父皇当过亲生父亲，可陛下正值春秋鼎盛，他就这么披麻戴孝的，实在有些大不敬。 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谢之真浅浅微笑，转身便往外走。 哎，谢姑娘且慢。 季文瑜不想放过这难得的相处机会，出声唤住了他。 咱们还有多久才能到达长安？ 听舅舅说还需要大半个月。 想起弟弟今日飞鸽传书过来的信，谢之真脸上带出几分真切的笑意。 我弟弟过几日便会过来与我会合，他和长辈不同，是最好说话的，到时候我把你的事告知于他，请他想法子妥善安置你。 弟弟谢之方吗？按照前世里的记忆，他这会儿不是应该已经跟着宁王出生入死了吗？季文瑜皱了皱眉，直觉有哪里不太对劲。他看着谢之真生动的表情，试探道： 谢姑娘和弟弟感情很好。 那是自然，他是我弟弟，和我自幼一起长大，情分非同寻常。 季文瑜的眉头蹙得更深了，藏在身后的手指轻轻捻动。他本打算放过谢之方，听到谢之真提起他这样亲昵的语气后，又控制不住地动了杀机。 不太好吧？你告诉弟弟藏匿外男的事，不会影响你的名声吗？万一他误会你我二人有私，如何说得清楚？ 温公子这话说得奇怪，他是我弟弟，自然知道我的为人，我当日对你施以援手不过是无奈之举，只要和他好好分说，他自然会信我， 又怎么会生出误会呢？谢之真从季文瑜这话里嗅出一丝不太友好的意味，表情变得冷淡。 哦，是我说错话了。 季文瑜见他有些着恼，立刻道歉道： 不必麻烦谢公子，我觉得我的伤已经好了不少，过几日便寻个码头上岸，如此也免了谢姑娘多费口舌跟弟弟详细解释我的来历。 他和谢之芳八字犯冲，见面必然会起争端，他当然不怕区区一个毛头小子，却顾忌着谢之真不愿横生枝节徒担风险。左右婚事要听父母之命，待他回去哄着太子将谢翰林招来，敲定了婚事，谢之芳不肯也得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见他主动表露了去意，谢之真自然同意道： 也好，三日之后客船将在金陵城外停靠，到时候我去殃及舅舅，请他在金陵耽搁一晚，带我四处逛逛，你可以趁夜深人静时悄悄离去。 这么急着送他走，着实让季文瑜心中有些窝火，他磨了磨牙微笑着道谢，心中暗道： 不出半年，我必将你八抬大轿娶进府中，到时候咱们再好好算算今日的账。 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